以至于户户门前都插上了竹，地上都撒了盐。谁知道羊比人还聪明，也变得刁滑起来，随意走，随意停，不再被这些竹盐所诱惑。美女们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但是晋武帝依然坐在羊车上，游历宫苑，日日笙歌，只弄得筋疲骨软，身心衰颓。另一个是隋炀帝杨广发明的与性生活于娱乐之中的任意车。隋炀帝发明的这种任意车不同于晋武帝的羊车，任意车是炀帝专门用来临幸童女的小车，小车上暗藏机关，可以缚其手足，让童女无法动弹。因为所缚童女一点也不能动，所以行幸时可以毫不费力。隋炀帝宴史第31回就有隋炀帝得到此车后快不可言的描写。他就把一个只有12、13岁的名叫月斌的女孩哄上了车，谎称要陪她去各处游玩。月斌不知是计，方才上去早有许多金钩玉轴将他的手足紧紧拦住。炀帝看着大笑，有趣有趣，今日不怕你走上天意。遂将手来解他的衣服，月斌先由不知，见炀帝来解衣，忙伸手去躺，却哪里动得一毫啊，这才心慌起来。炀帝见他这样更觉欢畅，哪里顾得他死活，便解了衣服肆意妄为。可是纵观2000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在荒淫无耻的宫廷生活上最有创意的皇帝却是汉灵帝。汉灵帝首先对后宫服饰进行了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次改革，开裆裤。这事儿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本着回归童真童趣的精神，把全体嫔妃的宫女还有花花绿绿的衣服全都简化成开裆裤，宫廷女子都得穿着，为的就是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明朝末年的张献忠让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内晃荡，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灵帝时的大儒郑玄就曾在《周礼注》中为皇帝精心制出过一份临幸日程表，女御81人当9席，侍妇27人当3席，9嫔9人当1席，3夫人当1席，后当1席，15日而偏。也就是说，皇帝要在短短的半个月里和这121个女子颠鸾倒凤。看来这份任务实在艰巨，做皇帝的得鞠躬尽瘁才行，也难怪东汉那么多皇帝都短命而死。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只要不是皇后，即使贵为夫人9嫔，也得大家一起任皇帝当众乱搞。这么一比，小小宫女穿个开裆裤就实在算不了什么了。另外一个是兴建裸游馆。汉灵帝跟众多的姬妾在西园裸体游玩，为了盛夏避暑，他突发奇想，命人盖了个裸游馆。昏君的一大特点就是脸皮厚，通常会厚到不知羞耻的地步。刘宏修这座裸游馆并没有任何难为情的感觉，反正自己有的是钱，一栋宫就是上千间房屋的规模。为了增强视觉效果，他还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并将它覆盖到台阶上面，引来取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特意在里面取水中所植的莲花和大如盖，高1丈有余， 荷叶是叶书皱卷，一茎有四连丛生，名叫叶书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之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晚上月亮出来之后，这种荷花舒展开放，装点在裸油管里，如同人间仙境。有了仙境，自然就得有仙女。刘红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她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歌女，直高划船，摇漾在曲水当中。在盛夏酷暑，他命人把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美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奇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于是莺莺燕燕们就开始品丝调竹，漫舞清歌。还有一个，他就是修建了空前绝后的留香渠。这道渠里流的东西不是一般的水，而是女人的洗澡水。这些洗澡水是用西域进贡的阴池香烧热，然后叫宫女们跳进去洗个痛快。水最终全部流到了留香渠里。汉灵帝规定，宫女年龄在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都要浓妆艳抹，随时准备脱掉衣裳，跟他一同裸浴。假如一万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汉灵帝和美女在裸油管的凉殿里裸体饮酒，一喝就是一夜，醒来常常发出感叹，当然也常常有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天亮了还不知今夕是何年。宫廷的内侍为了把汉灵帝叫醒过来，往往采取两个简单实用的办法。一是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用闲丢蜡烛落花灯，把灵帝从梦中惊醒。另一个办法就是学周扒皮，半夜鸡叫，来唤醒灵帝。后来汉灵帝的裸油管被董卓纵火烧了。在曹魏咸熙年间，当年内侍为了唤醒醉酒沉睡的灵帝而扔蜡烛的地方，深夜里还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那是神光，于是就在那儿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汉灵帝如此醉生梦死，恐怕就连那个暴君商纣王都要称呼其后了。汉灵帝干的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卖官鬻爵。身陷囹圄不言穷，汉灵帝当初还是亵渎亭侯的时候，苦于家境贫困，对钱的渴望十分强烈。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所以呢，他经常发出豪言壮语，要当天下第一富翁。身为君王不言富，等到他当上皇帝以后，常常叹息皇帝不懂经营家产，没有私房钱。为了满足他欲望的需要，很快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举动，开始大肆卖官敛财，作为自己个人的积蓄。也正是因为想到了卖官这一致富的门路，汉灵帝马上付诸行动。首先，他在西邸衙门公开出卖官爵，并且按照官位等级收取不同的价格。有人曾到宫门上书，指定要买某县的县令，根据每个县的大小、贫富等好坏情况，交钱的多少，还可以像商贾一样讨价还价。崔烈是冀州的名士，又是文化大族，他的祖父崔殷、叔父崔苑都是名师宿儒，受到朝野的尊敬。堂兄崔实，帝国的辽东太守，著名的政治学家，所作的政论被誉为帝王准则， 他为官清廉，家徒四壁，死的时候子孙无力安葬，靠杨赐、段炯和袁绍的两位叔父袁逢、袁奎出资下葬。崔烈本人历任郡守，官至九卿，他感到崔家应该出一个未登三公的人，打听了一下，买个司徒得出钱千万。这时候天子的保姆程夫人让人通知他，他可以搞到优惠价。最后崔烈出了一半的钱给程夫人，不几天天子就大会公卿，拜他为司徒。在典礼当中，汉灵帝突然后悔了，对左右说，这个官卖得便宜了，早知道这家伙有钱，应该卖1000万的。宦官赶紧说，陛下，崔烈是名士，怎么会花钱买官呢？我中间不知道做了多少工作，他才肯出这个价。名士得以位列三公，陛下又创收，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崔烈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他有个儿子叫崔军，官拜虎贲中郎将。一次崔烈问他儿子，我位列三公，别人有什么看法？崔军回答说，你年轻时候名气就大，后来历任郡守九卿，位列三公也是理所当然。不过您现在真的位列三公，天下人反而很失望。崔烈就问为什么，崔军回答说，大家都觉得这官的铜臭味太重。崔烈一听是大怒，举杖就打，崔军是撒腿就跑，因为穿着武将服装呢，跑起来很狼狈。崔烈追不上，气得一边喘一边骂，混蛋兔崽子，老子打你，你居然敢跑，你这算是孝子吗？崔军一边跑还一边回嘴呢，这算啥？舜失封父亲时，他父亲生气时候要是打他打得轻，他就挺着，打得重了他就跑，以免陷父亲于不义，这不算不孝。崔烈一听就很羞愧，也就不再追打了。汉灵帝这样公然卖官，显然是为了积蓄私房钱，想打造天下第一富翁的需要。而与此同时呢，他还喜欢收集天下的各种奇珍异宝，想打造天下第一私人博物馆。为此呢，每当各个郡国向朝廷进贡，他首先要精选出一部分珍品，送交管理皇帝私人财物的中署。对此，宦官集团中的另类正义人士中常侍吕强上书劝阻，他说，普天之下的财富都归陛下所有，难道还有公私之分吗？各地向朝廷交纳贡品的时候，都要送上导行费，这样就会让征调数量增加，带来民众贫困，贪官污吏从中牟利，黎民百姓深受其害，奸臣忙于阿谀献媚，进献私人财物，这种不良之风后患无穷啊。依照以往的制度，三公在选拔人才时，都应该由三公府和僚属仔细评议，了解这些人的品行，评估他们的才干，通过考核加以委任。如今只由尚书负责选拔官员，或由陛下颁下诏书直接任命。有些官员不能胜任，导致政务荒废，很多人才没被选上，导致人才荒废。对于吕强的真知灼见，汉灵帝选择了视而不见，见而不理。也正是因为这样，汉灵帝公然卖官，朝廷腐败如斯，全国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用一句话来形容汉灵帝，见过堕落的，没见过这么堕落的。 见过无能的，没见过这么无能的。东汉末年的官场就这样被胡作非为的汉灵帝刘宏搞得乌烟瘴气。汉灵帝刘宏的灵在世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这位皇帝胡作非为，把原本就衰弱的国家折腾得体无完肤，只差最后勉强没有成为亡国之君，这也算是不损了。至于这个乱字，那就更为贴切了，不但包括他声色犬马的淫乱，更包括卖官鬻爵的捣乱。有诗为证：灵帝贪婪喜聚财，两条烟犬勤安排，巧取豪夺名堂多，官分肥瘦高价卖，亲朋心腹残州郡，横征暴敛吸人血，民不聊生乾坤乱，覆舟之水天下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灵帝醉生梦死的生活，并不能完全消除他内心的空虚感，或者他此时在宦官集团的严控之下，也只能选择顺从的得过且过。但是对宋皇后的罪恶感却经常涌上心头，也正因为这样，他后来经常做噩梦，有一次甚至梦见了先帝汉桓帝对他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宋皇后有什么罪过呢？你怎么能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使宋皇后绝命呢？渤海王刘礼已经自贬了，你怎么还忍心杀死他呢？现在宋皇后和渤海王刘礼都到天帝那儿去告你，天帝极为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赦免呐。这样的一个噩梦，汉灵帝吓醒之后是特别的恐惧，就把羽林左监徐勇叫来问是福是祸。徐勇就趁机把宋后和渤海王无辜的状态说给他听，并且请求改葬以使冤魂得到安宁。汉灵帝一听觉得有道理，可他准备执行的时候，却遭到了以王府为首的宦官集团的阻挠，这个计划最终流产了。通过这一个梦的闹腾之后，一根筋的汉灵帝似乎是头脑开窍了，在内心产生了一些愧疚之后，对王府有了意见，并且开始疏远他。这个时候的王府呢，他在一些事情都按他的心愿完成之后，已经更加的嚣张不可一世。他处心积虑地玩弄权术，黑手伸向朝廷内外， 王府的父亲、兄弟、养子和侄儿都分别担任九卿、校尉、州牧、郡太守、县令等官职，这一关系网几乎是布满了全国，他们所到之处贪污残暴。就拿王府的养子王吉来说，王吉担任沛国相，有两个响当当的绰号，一个叫杀人狂魔，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想杀谁就杀谁，看不顺眼的要杀，不合作的要杀，不听话的要杀，不孝敬的要杀。另一个绰号叫虐待狂魔，每当杀了人，都把尸体分成几块放在囚车上，张贴罪状，拉到所属各县沉尸示众。遇到夏季尸体腐烂，就用绳索把骨骼串联起来，游遍一郡，这才停止。看到这种惨状的人，无不震骇恐惧。据不完全统计，王吉任职五年期间，一共杀了10000多人。他的官位当真是白骨堆积而成。自作孽不可活，也正是因为这样，这时候一个大无畏的告发者出现了，他就是京兆尹杨彪。杨彪是名臣杨嗣的儿子，都说虎父无犬子，他实在看不下去王府这种嚣张狂妄的行为，向汉灵帝打了个报告，举报王府贪赃枉法。王府派他的门生在京兆的边界侵占公家的财物7000多万钱。接到举报，汉灵帝是喜忧参半。喜呢是不用说了，他早就对王府看不顺眼了，此时有人检举揭发他，那正合我意呀。忧的是，仅仅一个杨彪恐怕还不足以扳倒权大势众的王府。正在这时候，朝中的司隶校尉杨球的加入让汉灵帝眼前一亮。前面说过，蔡邕当年落得远遁他乡、寄情山水的悲惨局面，全是拜这个杨球所致。按理说呢，他跟王府是属于一伙的，怎么就会反目成仇呢？原因是这样的，司徒刘和的哥哥光禄大夫刘叔曾经协助大将军窦武扶立汉灵帝，有拥立之功，结果宦官集团在发动政变成功之后，王府本着斩草除根的原则，把刘叔也一起杀了。汉灵帝念在血肉之情的份上，一是给刘叔厚葬，二是重用刘和以示弥补。而聪明的刘和本着防微杜渐的原则，就娶了中常侍程璜的养女为妻，算是和宦官集团彻底联盟了。而程璜另一个养女正是杨球的妻妾，从这层关系能看出来，刘和跟杨球是连襟儿。刘和因为哥哥被诛杀，一直对王府怀着仇恨，而杨球爱屋及乌，对王府等宦官也没好感。在担任议郎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宦官集团的不可一世，捶胸顿足地放出狠话，等我做了司隶校尉，这些人一个都不放过。这个时候已经当了司隶校尉的杨球，就在等待对王府等宦官下手的东风和时机了。杨彪的上书自然和他是不谋而合。和杨彪以书信形式的间接上书不同，早已深思熟虑的杨球是当面上书。为了防止打草惊蛇，等有一天退朝之后，他假借入宫向灵帝为担任司隶校尉一职谢恩， 趁机向汉灵帝当面弹劾王府及其党羽。对此，一向软弱的汉灵帝终于强硬了一回，下令逮捕了王府。其子永乐少府王蒙、沛国相王吉以及王府的党羽，央求亲自审问王福等人，五种酷刑全都用上。王蒙以前曾经担任过司隶校尉，他知道这一次是凶多吉少了，于是对央求来了个委曲求全，说了这么一句话：好死还不如赖活着，但是赖活着也不如好死啊，我父子都是要被杀的人了，看在我们同朝为官的份上，请宽恕我的父亲，让他少受点苦刑吧。央求骂着：你们害死那么多人，死有余辜，死不足惜，现在死气白咧的求情也是徒劳。以前我们得势的时候，你像奴才一样释放我们，现在你却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这么折磨我们，将来一定会遭到报应。央求却没有再和王蒙对骂，用泥巴封住了王蒙的嘴，然后是棍棒齐下，雨点一般打在王府父子身上，这父子俩就这么被活活打死了。罪大恶极的王府父子死了，央求本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把王府的尸体进行了五马分尸，丢在下城门口进行停尸示众，并且写了告示：贼臣王府。另外把王府的家产全都没收了，并且把他的家属全都放逐到彼境。兔死狐悲呀，王府死得如此惨烈，死得如此窝囊，死得如此不可思议。曹杰路过看到之后很感伤：我们之间既是盟友也是敌人，对外的时候我们团结一心共赢互利，对内的时候我们为了各自利益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起分过赃啊，我怎么能让狗来残害我们呢？话说曹杰在哭祭王府之后，马上找来宦官集团的骨干，召开了一次紧急政治会议，商讨如何打击报复央求等人，如何自保，如何发展。过程中曹杰是对众人进行了攻心，他说：央求的野心很大呀，他杀了王府不是终极目标，他的终极目标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呐。他还引用了央求的原话：我想暂时先将权贵中最狡猾的奸臣除掉，再商议除掉其他的喽啰。你看，央求已经对我们动手了，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呀，只有反击才是唯一的出路。结果在曹杰的极力煽动下，会议达成了共识：此仇不共戴天，不成功便成仁，不诛杀央求誓不罢休。曹杰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有了坚强的后盾，他的信心和勇气都有了，马上亲自出马，直接来到后宫，对正在寻欢作乐的汉灵帝打了报告，就央求的为人、功绩、性格进行了阐述和说明。央求是个暴虐的酷吏，前任三府都联名上书要求将他免官，以免危害社会。他只是在担任九将军太守期间有小小的功劳，才得以再次牵升录用，没有其他的功绩可言。他是胡作非为、睚眦必报的人，不应该让他担任司隶校尉， 任他将暴虐进行到底。这个时候的汉灵帝又变成糊涂虫了，听了曹节义正辞严的陈述之后，二话不说直接调杨球为中央警卫团的团长。这时候的杨球正在外边夜拜皇家祖陵，接到汉灵帝的诏书之后，情之不妙的他赶紧回来，连夜闯宫求见汉灵帝。汉灵帝当时正在陪宫女裸浴呢，被杨球的突然造访一打扰，很是恼火，但还是接见了他。杨球自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见面之后是一跪二哭三诉说。跪就很容易理解了，一进去先是跪在地上磕头，只磕的是头破血流。哭也很容易理解，磕完了头之后马上就没完没了的哭，哭的是山崩地裂地动山摇。诉说也容易理解，上演完跪和哭这两个连贯性动作，再以嘴巴说的形式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他的意思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虽然不才，但却想鞠躬尽瘁，为国尽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承担着捍卫中央的重任，前些时只是诛杀了王府这个跳蚤小丑，不足以布告天下。请求陛下再让我多干一个月，诛尽朝中的豺狼吃枭之辈。杨球话里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想用一个月的时间把以曹节为首的宦官集团彻底铲除，还一个风清气正的朝廷。汉灵帝一听，他选择沉默了。就在汉灵帝举棋未定之际，负责监视汉灵帝的宦官这时候冲上大殿，对杨球吼着，皇帝既然金口已开，那自然板上钉钉，岂是你杨球说改就改的？杨球，你拒不担任卫尉一职，你这是公然抗旨，不遵君命吗？你现在还不赶紧上任去？这时候呢，汉灵帝好像又清醒过来了，对杨球说了一句，请出去。不，出去。不，滚出去。杨球一看，知道再待在这儿只怕脑袋都保不住了，只好退出去了。可是他走出大门的步伐却如同千斤重担一般沉重啊，他知道走出了这扇门，人生的大门就彻底关闭了。果然调走杨球，这只是曹节打击报复杨球的第一步。接着曹节又走出第二步，掌权。为了进一步掌权，在宦官集团的暗示和要求下，曹节很快被汉灵帝任命为尚书。与此同时，宦官集团朱宇等重量级人物的权势也壮大起来。而杨球知道曹节接下来就要对他下毒手了，先下手为强吧。杨球跟曹节等宦官进行最后决战前，找了司徒刘和、少府陈球、尚书刘娜这三个帮手。司徒刘和面对声势浩大的宦官集团，有点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对此永乐少府陈球和尚书刘娜对刘和进行了劝说，您出身皇族，位居三公，有权利有义务去捍卫国家，切不能做贪生怕死之辈。您的哥哥身为侍中被曹节等人杀害，这是不共戴天之仇。曹节等人多年来把持朝政，十恶不赦， 应该将他们逮捕杀掉，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所以说呀，今天您可以上书朝廷，推荐魏巍、杨球重新出任司隶校尉。只要您这一举动能够成功，天下太平指日可待。刘和担忧地说了，如今宦官遍布朝野上下，只怕我们还没有行动就先引祸上身了。这时候尚书刘纳站出来说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刘和被刘纳的话这么一激，终于是下定决心和杨球一起干大事。都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杨球等四个人正在紧张地密谋着，但是保密工作没到位，杨球的岳丈中常侍程璜知道了。程璜知道以后是长吁短叹，认为祸不远矣，自己也难逃一劫。结果他的长吁短叹很快就被嗅觉灵敏的曹节给闻到了。于是曹节马上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步，第一步是用糖衣炮弹利诱他，第二步是用权势武力威逼他。对此呢，诚惶诚恐的诚惶是惶惶不可终日，思来想去，为了明哲保身，他最终大义灭亲，向曹节检举告发了杨球等人的阴谋。曹节一听高兴的是手舞足蹈啊。是啊，他正愁找不到对杨球等人下手的机会呢，现在你们自己却露出小辫子来，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于是他赶紧向汉灵帝打了报告，中心思想很明确，杨球、刘和、刘纳、陈球这四个人相互勾结，密谋不轨，欲颠覆朝廷。汉灵帝这一次还是将昏庸进行到底，立马将杨球、刘和、陈球、刘纳四个人逮捕下狱。接下来的场景和当初杨球处置王府是如出一辙，这回轮到曹节的表演了，他也通过严刑拷打的方式将杨球等人全部进行了狱中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ind.

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扮成卖货物的商人，玩的是不亦乐乎。市场里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奇珍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的偷窃而去。他们甚至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对此汉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白天和宫女们一起贸易，晚上就抱着他们饮酒作乐，玩的是不亦乐乎。第二是驴贵于马。汉灵帝很时尚，玩乐的招数推陈出新，发明了一种驴车。比起马车来，既轻便又时尚。皇帝亲自驾着护车在上林苑转悠，一脸的得意洋洋。有了大汉天子倡导于上，这种驴车很快就在京城里流行起来。上至王公，下至百姓，无不以拥有一辆驴车为荣，导致驴的价格直线上涨，甚至超过了马的价格。第三是人狗情未了。除了驴，汉灵帝还喜欢养狗，甚至把狗叫做爱卿。而爱卿这个词儿，通常是皇帝对大臣的称呼。他异想天开地在西园弄狗，给狗进衔冠配绶带，让它后腿直立，摇摇摆摆地走起来。他还乐得拍手大叫，好一个狗官。旁边的大臣听了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感到受了侮辱，却也无可奈何。不过呢，汉灵帝的官不少都是拿钱买的，只会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其行为只怕还不如一条狗，叫他们狗官倒也名副其实。汉灵帝甚至让宫女和狗交配，他在一旁观看取乐，这当真是得即告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就在汉灵帝淫乱不堪的时候，居然还出现了一件好事。光和四年，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这个北风呼啸寒风萧萧的日子里，宦官集团的大哥大大长秋曹节来了个东市。紧接着宦官集团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中常侍朱宇，或许是考虑到曹节一个人去阎王那儿太孤独太寂寞，就也来了个永久长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的不只是英雄，还有宦官。但本着还有后来人的原则，曹节和朱宇死了，中常侍赵忠代理曹节大长秋的职务，宦官集团新一代掌门人就此诞生了。以赵忠和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继续把持朝政。但也许是受曹节无疾而终的感染，第一次体会到了善恶有报的汉灵帝灵魂受到了一次小小的震动，于是乎他从美人堆里爬起来，想洗心革面，想做一些向善的事情。当时天下流传着很多的民谣，都是针对地方官员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贪官猛于虎之类的。谣言本是谣言，但传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真理了。汉灵帝最开始对这些谣言也没在意，他在意的只是美女和野兽放荡和游玩，但后来听得多了也就引起了他的警觉，特别是那些亡国不远之类的话，更是让汉灵帝如芒在背。于是难得清醒的汉灵帝灵光一现，又清醒了一回，他决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整治官场作风， 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于是命令公卿们检举告发危害百姓的刺史和郡守，并且说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规定主动自首的刺史和郡守可以从宽处理。汉灵帝的想法是好的，可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时候的朝野上下都被宦官集团把持，连太尉徐玉和司空张济都成了宦官集团的特邀嘉宾。结果汉灵帝扫黑政策一出台，宦官集团马上对这次行动的最高长官太尉徐玉和司空张济进行了贿赂。有钱能使鬼推磨，徐玉和张济收了钱财，自然对那些由宦官子弟家属宾客组成的不法刺史和郡守采取了暗里包庇的做法，结果没有一个人问罪。而为了交差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莫须有的罪名检举了偏远小郡中26位清廉而有政绩的官员。结果许玉和张济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公愤，这些官员的下属和当地百姓集结了数千人不远万里来到洛阳为他们进行鸣冤。对此三公中唯一清廉的司徒陈丹主动站出来替百姓陈冤，他说放赤霄而求鸾凤，这次公卿的检举行动大都包庇各自的私党，正所谓放走赤霄那样的恶鸟而将凤凰囚禁起来。汉灵帝大怒，正要对许玉张济进行严加处罚，宦官集团的赵忠和张让出马了，考虑到实际情况做出了处罚，对许玉和张济口头责备，对被征召问罪的官员全部官升三级，任命为议郎。板顿蛮是居住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原八国境内的一个古老的土著族群，以虎为氏族图腾，板顿蛮也称黄白虎夷，属于远古的八人，也是皇帝之后。他们见汉朝越来越腐败，就在八郡革命，弄得边境鸡犬不宁。汉朝派军队去征讨，结果一盘散沙的汉军多次攻伐未果。眼看几年过去了，还是如此，汉灵帝就想出动大军去平叛。派兵前，灵帝就找益州派入朝中汇报情况的特使程褒进行了一次示忠对。程褒就来了个实话实说，首先他介绍板顿蛮族对汉朝的功劳。板顿蛮族在汉初就归顺了汉朝，并且建立过很多功勋，因此得到免除田租赋税的优惠待遇。东汉安帝刘祜执政期间，羌族人入侵汉川，郡县政权遭到破坏，得到板顿人的援救，羌人才被打得死伤殆尽。羌人称板顿人为神兵，并相互告诫不要再向南进入这一地区。到了汉桓帝执政期间，羌人又大举入侵，全靠板顿人抵抗，才连续击败了羌人。前任车骑将军冯坤南征武陵，也是依靠板顿人而成功。最近益州郡发生叛乱，太守李勇也是以板顿人为主力才加以讨平。其次呢，他又陈述了板顿蛮族起来革命的理由。地方官府不把板顿人当人看，而是当奴隶看，征收的赋税极重，很多人交不起赋税而被迫卖掉妻儿，还有一些人因为不堪忍受而闻警自杀。 他们曾到州郡衙门陈诉冤情，但是州郡官员却两耳不闻窗外事，既不处理又不上报。由于路途遥远，这些板顿人无法到京城向陛下喊冤，满含怨气向苍天呼喊，可是仍然投诉无门。所以板顿人如此忠心耿耿，屡建功勋，原本没有反抗朝廷的意思，现在之所以各个诚意的板顿人聚集反抗，他们完全是迫于无奈，并没有建立政权闹独立的野心。汉灵帝听了之后吓了一跳，过了半天才问，那我该怎么办呢？程褒就胸有成竹地说道，功臣为下，功勋为上，陛下只要任命清廉能干的官员去担任州郡的长官，板顿人的动乱自然就会平定，根本就不需要征调大军讨伐。汉灵帝就问了，那这件事就包给你怎么样啊？程褒说，办这件事我不行，有一个人行，朝中的曹谦可以胜任。哦，你说行，肯定行。汉灵帝这次听取采用程褒的建议，马上任命清正廉洁的曹谦担任八郡太守，派人宣布诏书，赦免板顿人的罪行。结果果然像程褒所说的那样，汉军是不动一刀一枪，板顿人全部投降，当真是事半功倍。可以说上面讲的两件事是汉灵帝在皇帝生涯当中乏善可陈的势力当中仅有的意外。随后随着宦官集团新掌权的赵忠和张让的势力进一步壮大，汉灵帝又彻底的成了他们的俘虏。因为宦官集团拥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优势，他们中的新生力量赵忠、张让、夏运、郭盛、宋典等人都被封为侯爵，身份是宠贵无比，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公开对身边的人说，张让是我亲爹，赵忠是我亲娘啊。张让和赵忠他们一共有了十个人，当时被称为十常侍，而这个张让就是个杀人狂魔，从小就聪明伶俐，七岁的时候父亲为了光宗耀祖，把他净身送进了皇宫做了宦官，从此他是察言观色，深得汉桓帝、灵帝、少帝和诸多皇后、皇太后的宠信，还曾和汉桓帝刘志有断袖之情。也正是因为这样，宦官集团在汉灵帝的纵容下更加的嚣张和无法无天，他们大搞工程建设，并且按照皇宫的标准修建自己的豪宅。有一次汉灵帝突发奇想，想来个欲穷千里目，俯瞰整个洛阳城的美景，就来了个更上一层楼，登永安宫的望台。结果宦官集团怕汉灵帝这一看，看到他们修建的豪宅就进行阻拦，结果钟大人上旦作为枪手出面告诉汉灵帝，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以恒，天子乃千金之躯，不应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登上这么高的楼台去看风景啊，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陛下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对此汉灵帝吓得是脸色惨白，从此连稍微高一点的楼台亭榭都不敢再涉足了。就这样历史的车轮 将东汉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只等那根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降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醒悟，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称孤道寡的一国之君汉灵帝昏庸无道，他逆道乱场的卖官鬻爵，忘乎所以的荒淫放纵，道貌岸然的执政者宦官集团横行当道，他们瓜地三尺的聚敛搜刮，假卖三道的为所欲为，而微不足道的天下百姓只能悲声载道，苟活于世。恶殍遍野的现实引发了革命先行者的鸣锣开道。从安帝到灵帝的80多年，鉴于记载的大小农民革命有近百次，其中如安帝时青州张伯禄领导的流民革命波及沿海九郡，汉顺帝时广陵张英领导的革命军10000多人活动于徐阳一带达10几年之久，汉桓帝时泰山公孙举领导革命军在青兖徐三州作战，给官军以沉重打击，在南方和西北还出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联合革命，不少农民革命的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等，或建年号，或置百官，或则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此起彼伏，日益繁多。可是呢，革命起来很多，结果却都是失败的。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尽管每次革命都是失败，但这并不影响后来者的前赴后继。黄巾革命正是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爆发的。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的黄巾革命能否从蚕丛鸟道当中冲出智库，走出一条阳光大道呢？黄巾军革命的首领叫张角，冀州巨鹿人，绰号大贤良师。他奉行的是旁门左道，座右铭是道可道非常道，以推翻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为己任，以建立太平社会为目的，以善道教化天下为宗旨。传教时间为汉灵帝的建宁年间，创立太平道时间为汉灵帝熙平年间，他大量的招收学生，培养弟子，吸收信众。据说他年少时入山采药，偶遇南华老仙，得赠奇书《太平药术》。张角学会道法之后，经常手持九节杖，开始施符送水，治病救人，使名望日益增长，并且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广泛宣传《太平经》，进行秘密活动。别人是10年磨一刀，张角10年建一派， 徒重达10万，遍布清徐幽冀泾阳兖豫8州，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他的组合一共是张角、张宝、张良这3个兄弟，打出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在汉灵帝中平元年3月5日起义。张角按照太平经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思维方法，以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选定在甲子年甲子日举行革命。张角命令大方马元义调动泾阳等地徒众几万人向叶集中，约定3月5日各地同时革命。最后叛徒告密，计划暴露了。预定起事前1个月，马元义被捕，惨遭车裂。没办法，只好顺应形势提前革命。张角等人知道计划已经泄露，立刻派人昼夜兼程，通知各地首领提前起兵。于是36方一时聚起，重达数10万人。汝南郡的黄巾军在少陵打败了太守赵谦所率的官军，广阳郡的黄巾军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革命者头上都扎着黄巾，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黄巾贼。历史间是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当时的黄巾军革命主要集中在3个地区，一是河北，二是颍川，三是南阳。当革命的劲风吹遍了五湖四海，当革命的黄旗飘扬南北山川，汉灵帝这才如梦初醒，从女人堆里爬了起来，开始了他的垂死挣扎。首先下令州郡修理兵器，加固城防，解除党锢，赦免党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将西园中所藏卖官之钱拿出来招募和赏赐军士，封内兄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派他率左右羽林军以及屯骑、步兵、乐骑、长水、射生等5营镇守洛阳附近都亭，整修军用器械，以镇京师。派遣黄埔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带领从京师选募的精勇4万，再征调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等。针对黄巾军主要集中消费品市场河北、颍川、南阳3地，汉灵帝采取的策略是突出一个重点，消灭一个主力，忽略一个节点。颍川离洛阳最近，革命人气也最旺，而目标也最直接，如同一把尖刀直接威胁京师洛阳的安全。如果不能遏制这里的黄巾军，东汉政权随时可能风雨飘摇。因此派出了黄埔松和朱俊双子星座。消灭一个主力是指河北的黄巾军。河北是张角三兄弟的革命中心所在。这里的黄巾军不消灭，黄巾军定然会以此为中心，如同原上草一样，春风吹又生，没完没了，无穷无尽。三剑客中的卢植肩负着荡平这里黄巾军的重担。忽略一个节点是指南阳，这里的元帅是张曼成。尽管这里的黄巾军势力也不容小瞧，但一来对京师洛阳构不成直接威胁，二来不是黄巾军的主力所在。汉灵帝暂时放松对这里的围剿，由地方政府武装和他们进行周旋，只要能暂时拖住他们，突 拖延时间就是胜利。黄浦松等三剑客如果能快速拿下颍川和河北，那么南阳的黄巾军就小菜一碟。汉灵帝的双管齐下，严密而精细，突出了重点难点，又彰显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和信心。话说汉灵帝派黄浦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带领全国可调之兵对黄巾军进行了剿匪行动。可以说三剑客能否力挽狂澜，使危在旦夕的汉朝江山起死回生，在此一举。首先来说一说朱俊的表演。朱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孝顺，他从小就是孤儿，但却对养母很是孝顺，宁可自己饿着也不让养母饿着，因此他是远近闻名。第二是侠义，他嫉恶如仇，仗义疏财，哪里不平哪里有他，因此乡里都很敬重他。他涉入仕途是太守徐圭举荐孝廉，从小吏做起，曾任刺史、谏议大夫，又参加过征伐交趾南蛮的战争。由于他的精干和谋略，依仗着他在家乡招募的部曲家兵，累居军功，致拜交趾刺史。朱俊收到任命，回到本郡拣选家兵，调发示众，得5000人，分两路直奔交趾。到州界之后，朱俊整数兵众，屯驻不发，派使者到南海郡查看虚实，宣扬威德，以震慑敌人之心。接着调集七郡兵士一齐进逼，终于斩杀了梁龙，逼降几万人。旬月之间，州郡平定，朝廷论功行赏，封他为都亭侯，食邑1500户，赐黄金50斤，并征他入朝任谏议大夫。这次出讨黄巾军，朝中公卿都推荐朱俊，说他有才略，于是汉灵帝任命他为右中郎将。朱俊到了前线之后，采取的策略是枪打出头鸟，直指颍川黄巾军，解除最贴近京师的威胁。直接对战的对象是颍川太平道教团首领波才。可在这场战争中，朱俊却成了波才的手下败将。一是因为汉军兴师动众，知己不知彼，结果顾此失彼，一战而溃；二是黄巾军磨刀霍霍，以逸待劳多时了，结果如同下山的猛虎，势不可挡。朱俊征讨黄巾军失败以后，第二位上场的是黄浦松。黄浦松是将门之后，老家安定在汉代属于山西之地，而当时社会上流传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山西长期和边地民族打交道，对战争环境比较熟悉。黄浦家族生长于斯，朝廷因材施用，拔擢黄浦杰做雁门太守，黄浦圭为度辽将军，都是主持边地军政事务的要员。这两个人和黄浦松的关系非比寻常，前者为黄浦松的父亲，后者为黄浦松的叔叔，所以说黄浦松可以说是地道的官宦子弟。但他可不是纨绔之辈，少年时代就志存高远，喜闻爱武，既爱好诗书韬略，同时也深得父辈遗传，喜欢舞刀弄枪，他是文武全才。因为他有家世又很有才，安定太守能不给面子吗？太守不但推举了他，甚至还给了他双料资格，集孝廉茂才于一身。 结果却被他拒绝了。后来太尉陈凡、大将军窦武相继聘他为官，他都没有应召。直到后来汉灵帝公车召他为侍郎，他这才勉强赴任。三顾茅庐的黄甫松果然没有令人失望，因为功绩突出，他从此仕途日进，很快被升任为北地太守。这次黄巾军作乱，汉灵帝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位钦点之人。在朱将军战败之后，另一位征讨颍川的无情剑客黄甫松就采取了保守的战术，进军长社，屯兵驻寨，以静制动。他需要观察对手的战法。朱将军的出战事实上也是试探，严整的帝国正规部队在辽阔的野外一下子与毫无阵法却漫山遍野的黄巾军遭遇，手足无措，不得要领。现在不出黄埔将军所料，帝国军队一扎下营寨，波才就率部包围了长社。黄埔将军的部下见到几倍于自己的敌军，是大为恐慌，但只有黄埔将军和朱将军暗自高兴，因为帝国的军队已经成了一只拳头，面对着聚拢起来的敌军主力，一旦打出去就能奏效。这个时候的黄甫松充分发挥名将风范，来了个三管齐下。他爱叙士卒，每到一个地方，如果将士们还没安顿下来，他就不进自己的营帐休息。用餐的时候，只有看到将士们吃饱喝足，他才会动筷子。他宽容待人，手下曾经有人接受了贿赂，黄甫松非但不责怪，反而赐钱给他们。将军的宽宏大量让手下非常惭愧，有的人甚至觉得无脸见人，自杀谢罪。黄甫松的优秀品格深深地征服了他的部众，官兵的关系很融洽。这使他坚信，只要自己有主意，部队就不会军心涣散。为了安抚内心恐慌的士兵，他召集众将领解释说，用兵之道贵在出其不意，不在于兵员多寡。你们看，贼寇在草地上安营扎寨，正适合火攻，如果我们趁着夜色纵火焚烧，贼寇必乱，到那时我们再出兵作战，四面围攻，一定能大获全胜。士兵们听了之后是士气大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黄甫松就只等东风了。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很快就等来了东风。是夜，天刮起了大风，黄甫松没有再迟疑，也没有再犹豫，马上祭出了杀招，里应外合，让士兵全都手持苇草上城，一部分士兵手持火把上到城墙上，另外派遣一支精锐部队悄悄出城，一边点燃草地放火，一边动嘴大喊鼓动的话。城上士兵一听到呼喊声，也一起点燃火把遥相呼应，一时间火把齐燃，城内外火光相映，烛照夜空。黄甫松命令击鼓，士兵们像洪水一般怒吼着冲出城去，奔向敌人的阵地。波才由于和朱俊的第一次战役告捷之后有骄傲自满的思想，再加上缺乏作战经验，把军队扎到了草丛里边。此时被黄甫松纵火烧了营地，他手下的黄巾军哪还有招架之功啊，此时猝不及防，赶紧逃吧。孟子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于国家而言，东汉魏德因为朝廷腐败如斯，过于失道，才会引发黄巾军的暴乱；而局部而言，因为黄甫嵩善于用兵，才使得波才的黄巾军望风而逃。正在此时，朝廷的援军也赶来相助，右中郎将朱俊和骑都尉曹操率兵赶到长社，与黄甫嵩胜利会师。最终多助的黄甫嵩带领援军对溃败的黄巾军进行了千里追踪，斩杀了几万黄巾军，终于取得了剿匪第一胜。为此，汉灵帝封黄甫嵩为都乡侯。朱俊和黄甫嵩对黄巾军是一败一胜，下面就说北中郎将卢植了。卢植字子干，涿郡涿县人，本人相貌堂堂，不是俗儒凡士，为人美词貌，有俊才，善古琴，好吹笛，达声任性，不拘儒者之节，而且是外戚豪家，有很深的家庭背景。以卢植为始祖的涿州卢氏家族，诗礼传家，德才并重，有功于国，世代簪缨。他一方面靠曾为帝者师，他是蜀汉昭烈帝刘备的老师；另一方面靠卓异的才干和高洁的操守，光耀史册，受人尊崇。汉魏以后，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因三国至隋唐数百年间，涿州名为范阳，故而涿州卢氏被称为范阳卢氏。家族的郡望是政治地位的标志和文化传承的徽章。波迁于海内外的卢姓族人，大都把自家祠堂奉为范阳堂，自认是范阳卢氏的后裔。1800年来，范阳卢氏代代出英才，仅从魏晋到唐代，正史记载的卢姓名人就达800多位，其中有宰相、尚书、刺史、太守、郡守等百余人。清代道光年间的两广总督涿州人卢坤是卢植的嫡系后裔，这个家族的肇造开基者就是卢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干嘛呢？ 我母爱有母你 什么？ 母拉我母爱你。 我怎么听不清啊？ 伊斯塔基塔伊， 不是，你说慢一点。 科托阿哈鲁。 说清楚点。 卡玛里克比西， 一句也听不懂。 哈纳西姆苏鲁啊，乌莱诺和穆奈和皮特奥克瓦苏莱代库莱努拉哈西格多莫迪克纳伊德格诺卡纳伊姆马穆莱乌哈兹纳多纳伊特克托。 就最后这句听懂了。 什么意思啊？ 孩子太多都得剃头。 您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这是 我唱的，这是流行在日本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歌曲，叫做《男子汉宣言》。 怨不我听不懂 了。 这是什么内容啊？ 讲一个男子对他的未婚妻提出的要求。 哦，什么要求啊？ 他是这么说的，说在你嫁给我之前，我给你提出几点要求来。 怎么提的呢？ 你在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得晚，你在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饭菜做得要香甜，打扮起来要漂亮，饭菜做的要香甜，打扮起来要漂亮。 嗯，这要求够高的呀。 哎，他就是这么几项要求。 哦， 哎，但是他说出理由来了。 是啊， 他说自己呀，是个没有本领的人，希望女子能够担当起这个家庭的事务来。 这歌有点意思。 哎，不但有点意思，有点琢磨头。 怎么琢磨什么？ 你看看刚才提那几句话。 啊 啊，

那么夏天的后期是什么呢？夏天的后期是湿热，是吧？燥热和湿热一样吗？不一样啊。那么中期是高热，那你前期呢，就得运，哎，吃运的东西，是吧？哎，然后清热，啊，是不是？那么后期呢，湿热，你就得清热利湿。那最热的天，最热，也是开始啊，走向啊，慢慢有凉，啊，这就是阴和阳，到了一个啊最冷的极端，就开始慢慢就暖和了，啊，到最热的顶点了。慢慢就开始凉了啊！大家一定要对我们讲自然啊，那么说呢，自然的气候啊，人在这儿生活，那必须得关注。那这时候要注意什么啊？这是很关键了，是吧？那这时候呢，热我们把它清了，湿我们把它清了啊。有人在春天的这病啊，并不是春天得了啊。去年我们讲了这个问题了啊，就是说呢，一在这个啊入冬之前啊，要把我们夏天受的这热。受的暑湿一定要从体内清理啊，清理出清理出去以后，身体进入了一个藏的阶段啊。人家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藏什么呀？藏宝啊，藏丰收的这粮食啊，有藏垃圾的吗？不会的啊。所以说呢，在封藏之前，把体内的啊受的风、受的寒、受的湿要做一个清理。这湿跟脾有什么关系？对了，脾主运化水湿啊。那在现代医学很少提到脾，那只是说。啊，脾大了啊，是不是？门静脉高压做手术把脾切除了啊。我们听到现代医学讲脾的，就常听就这个，其他的没有，其他很少听过，是不是？ 但是这个传统医学来理解， 不是讲脾的内容很多啊。我们也以前呢，我们也讲过啊，列举了有关脾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啊，包括传统的，包括现代的一些疾病啊。我们说呢，都跟脾密切相关。所以呢，暑湿这个从饮食。方面我们调，你看包括体胖，哎，怎么讲啊？胖人多湿，瘦人多火，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从饮食上注意事儿，什么玉米须的水啊，冬瓜汤啊，啊，又风湿啊，啊，有啊关节有湿气的话，薏米仁粥啊，啊，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呢加强做下水道的按摩，加强推肚子的按摩啊，加强了膝盖下面推两侧。脾胃经的按摩啊，这是给大家交代任务了啊，是不是？季节开始变化，季节变我们也要变，哎，调整身体，是吧？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嘛，贴近健康嘛，哎，这就提醒了啊，有关脾的临床不好的一些症状，是吧？比如说大便头几干，后边软呐，四肢困乏呀，啊，哎，总爱跟这个床感情比较深呐，爱躺着呀，啊，一起来呀。啊，这个眼泡肿啊，一起来，平常我就眼泡肿啊，有眼袋了啊，哎，舌头比较宽大呀，经常有舌苔了啊，这些都是脾不好，老萎缩啊。因为在西医来讲，它肯定和脾联系不上，但是中医就和脾联系上了，怎么联系上了？脾气不生啊，气不生，血就不生，那气血不足，营养不足，那就慢慢萎缩呗。有人呢啊，干活。啊，一样的活干一会儿，怎么样？他就困乏了，他就累了，体力不支了，脾不好。这人老肚胀，啊，要不老放屁，脾不好。你看多少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很多人有病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更不知道怎么去调理啊。那为什么大家喜欢听这个节目？啊，不是我讲的好啊，是因为呢，你中医，他就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把这些现象去悟。啊，是五脏啊，是气啊，是血啊，是阴啊，阳，哎，他折腾了这一块给你捋顺了，告诉你是哪里事儿啊，你是脾阳虚啊，是吧？是脾气虚啊，啊，是不是？哎、啊，还是脾血虚啊？这失眠啊，也跟脾有关系，为什么？你这人老爱想事儿，思伤脾啊，啊，就我们刚才说的，拿不起来，放不下啊，老在思想上，是吧？是个心事儿啊。吃饭也想，睡觉也想，没事老瞎想，怎么样？最后脾不好，脾不好了之后，思伤脾啊，睡不着觉，一有事儿是吧，心里扑腾。还有呢，跟那妇女，是吧？跟妇女病也有关系。有人一来例假来的很多脾，有人那来例假哩哩啦啦没完，哎，应该三五天就结束了，好像一个多礼拜。有人呢，两次例假没隔一两天又来了，哩哩啦啦。这些都认为是脾，你看脾重要不重要？我们在讲抓住了这个重要的关键，一个是脚，脚是根，是吧？抓根， 抓本。本是什么？先天之本肾，后天之本脾胃肠，这个脾啊啊，这个季节应该注意什么是吧？这个到了啊，有的叫长夏，有的叫长夏吧，啊，就多音字吧，是吧？这时候应该啊，调脾。我们经常讲是四季，在传统讲究五季，因为呢是五脏应五季啊。说什么是脾的季节？我告诉大家，这一年四季就湿和热最重的时候，那就是对应脾啊，因为脾主运化水湿嘛啊。你就像夏天一样的心主火啊，哪个季节就是一年四季最热的季节，对应的是心脏，这不就清楚了吗？是吧？湿和热最重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保护脾。怎么就容易伤脾？你看看，都要给大家完整的系统的都给讲到了。我刚刚说了一个思伤脾，还有什么伤脾？是吧？劳倦伤脾，就劳逸不结合，拼命的干，怎么样？过力了，是不是？不管是体力，不管脑力，过力了，伤了什么？伤了脾。还有什么伤脾？贪凉，吃的过凉，是不是？我们说了，阳气主什么？主运化，是吧？它是什么呢？是吧？阳是人啊，新陈代谢的动力，是血液循环的动力，是吧？是消化吸收啊，排除垃圾的动力，是不是？人脾是干什么呢？运化水湿啊，它得运化，它需要动力啊。好，你老是吃凉了，是吧？凉了太过了，是不是？你看那小孩是吧？你的饭前你给他吃点冰糕冰淇淋，你看他在吃饭时候他吃吗？他就不想吃饭，就是你给他吃了以后是吧，因为呢把这个小胃口给砸得太凉了，他也化不了这食，火力不足啊。我们煮饭知道那火都要灭了，或者没开火，米是米，水是水，对，为什么是吧？就是没开火，没动力嘛。人也是这样，消化是吧？啊，说你搞得太胃寒了，啊，他根本就都，是吧？他就不思饮食，就是吃了以后，是吧？也满也胀。这是按理说就是回顾，是吧？回顾夏天，有的人听了，啊，人家去不伤阳。那首先嘛，养生首先不伤生，这个做得好。那么第七呢？第七是脾胃相为表里。我刚才还带了一句，是吧？脾和胃居中焦嘛，是吧？他们俩呢，什么关系呢？他们俩呢，是一脏一腑，脾为脏，啊，胃为腑，啊，他们俩是这样关，而且还是一表一里的关系。胃为表，啊，脾为里。他们俩呢，还有一个呢，叫一升一降的关系。我们刚提到了脾呢主升胃主降啊，他们俩必须得配合好了，就是胃呢不降，这脾呢就很难升啊，浊气不降，清气不升，为什么让大家退肚子？这回明白了吧啊。所以有些事儿呢你去做啊，为什么这样做啊，在日后的一些啊我们交流啊讲座当中哦，你就明白了，胃下行为顺。哎，你吃的东西到了胃，啊，它要往下走，经过胃啊，经过十二指肠啊，这个就为顺了。如果它不往下走，往上，那你就恶心呕吐。所以胃下行为顺，它往下走，这时候呢，脾气啊就升了，就像我马路啊，在路上。站左边站右边，上行的下行的分开啊，谁也不互相堵谁啊，就运行非常好。可是我们现在有路呢，有缝就钻，结果呢都堵住了，谁也过不去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就是没有按规律来行。我们现在讲这个自然是讲什么？就是讲规律，按照规律办事啊。我想通过讲这个哎，位于啊脾之间的关系啊，大家可能要领悟，这是我们谈的啊。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啊，一个受纳，一个运化啊。脾和胃，胃呢就是一个仓库啊，我们吃的喝的啊都要进入胃里，经过胃的熟腐啊，熟腐啊，然后再经过脾的运化啊。他们是这样的分工，分工非常明确。 如果我们脾胃好呢，就说明他们配合的好啊，他们配合好就是我们在吃喝注意的好，关键还是在我们自己，我们又不懂，我们就坏事了，就伤害了我们的脾胃，脾胃一难受他就让你难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要明白啊，我们努力去呵护它，首先做到不伤害它啊，我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有好的身体你才有好的精神状态，强壮的体魄，哎，才能对你的学习工作事业这一环扣一环，说做每一项工作都要夯实基础啊，不得儿戏，我们不要糊弄身体。这个第七条我们给大家稍微做了一些解释啊。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继续啊给大家呢讲，那么下面呢就是第八条。第八条呢，脾呢在五行当中呢属土，这个中医讲啊，五脏啊分别为标上他们金木水火土，他们之间呢这个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是吧？为什么告诉大家要夏季要养阳呢？那么心是什么呢？心在五行当中它是属于火夏天特别热，哎呀，火烧火燎的，是吧？太阳如火呀，知得大家滋滋冒汗。对，在五行生克之化呢，是火生土。那么脾与心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哦，对心来说，心为母，脾呢为子，他们是母子关系，是吧？所以呢这个子呢要靠母亲去抚养，说母亲瘦的奶汁都没有了，他怎么能够抚养一个健康的孩子呢？我想用这句话来明白，是吧？为什么要夏季养阳你就清楚了。原先跟夏季的脾有关系，对，非常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就清楚了。说这阵儿你又讲脾，是吧？脾跟下道工序跟谁又有关系土生金，那就跟我们夏季的秋季养肺，这个肺，肺为金土生金，这不就清楚了吧？说我们不理解，这什么脾胃不好，这个肺就不好了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看看呢，咱们都看过《红楼梦》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你看看那个林黛玉是不是没事老想对，脾主思他老想了以后呢，茶饭不香是不是？最后呢，营养供养不上去，他要伤肺，再加上呢，他老哭悲则伤肺最后怎么了最后吐血了得痨病了，是吧？人家那边宝玉结婚，他这边呢分稿，是吧？最后死掉了。这就说呢，你长夏的时候你养好脾，对下一个季节的肺减少什么感冒咳嗽哮喘就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在实际意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多 分析一点，呵呵，大家一般都爱讲症状，爱讲病，知道吧？哎，我们这样就联系起来了。另外呢，这脾呢，在现代医学来讲，啊，它也是呢人体免疫系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你养好了脾，你免疫力提高了，它会得感冒吗？它不会的，是不是？它不感冒，它容易发烧吗？容易咳嗽吗？容易勾起哮喘吗？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这儿呢，我们多说两句啊。这是呢，我们啊简单讲的啊，这个阳心和脾的关系啊，又说了啊，下道工序啊，脾和肺之间的关系。另外呢，这个脾啊主黄色，这个我们心呢是红色啊，主红色，脾呢是主黄色，肺呢是主白色啊，肝呢是主青色，肾呢主黑色。啊，黑五类，是不是？大家都吃黑米呀、啊，黑芝麻，是不是？啊，那么黄的，是吧？哎，入脾，啊，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呢？最明显、最突出的啊，也是大家经常用，也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这个山药。啊，上边长毛，是不是？外边皮呢是黄的，削了皮里边是粘的，啊，颜色里边是白的。哎，这个是健脾的啊，健脾益肾啊，还养肺啊，这个非常不错。但是有一点，便秘的人不要吃，是不是？哎、啊，不便秘的人，哎，这个季节吃点这个，得在后期啊，前期是千利湿啊，是不是？啊，有热的清热，有寒的清寒，哎，这些垃圾都清出去了，我们再装修，哎，再吃这个山药。明白这意思了吧？这都是有程序的，呵呵啊，我们讲的是规律啊。这是主啊，主这个黄色，这我们说说啊。第九呢，第九是脾呢，在五志啊七情当中啊，脾主思啊，脾主思啊，思呢，我们大家都说啊，这个谁都要想问题啊，是可以想的，但是呢，如果你思啊，思虑过度就容易得病啊，凡事不可过，过为过也，是吧？该想的想，不该想的别想啊，特别是我们到晚上该休息的时候，那千万不要想，想十个问题九个问题都没有用，其中就有一个问题有用，别想了，快睡觉了，但是又睡不着，就是啊。老年朋友要想什么，想怎么样啊，要过好老年生活，保持自己身体健康，是吧？心情愉快，啊，有的老人不是这样，不务正业啊，我们批评了，是吧？什么都想，是吧？儿子呀，闺女呀，孙子呀，孙女儿，外孙子，外孙女儿，啊，都不知道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了。你先保证你自己呀，啊，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啊，再帮助他们呢，是不是？有些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讲，该想的想，不该想不想啊。人做事儿想成大事儿，要拿得起来放得下，是吧？所以这个呢，是吧？一步一步做，别的是理想主义者，想的很多，做的很少，或者光想不做啊，一事无成，是不是？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多说上两句啊。下面呢，我们再说啊，再说第十。脾呢对应呢四季五十啊，那么四季啊，咱说五十就是这一段时间啊，长夏，那么对应四季啊，还有个说法啊，春夏秋冬，是吧？那么说呢啊，十二个月嘛，啊，十二个月时候呢在它分呢这四季啊，啊，就没有这个脾就是这一段很短。为什么着急说呢？内容多，时间短，啊，很短。另一个说法是在每一季，就是四季的时候，末尾是属于脾，啊，有这种说法。啊，所以说呢，脾啊去养生啊是常年的事儿，嗯，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再说第十一，就是呢，脾经的循行当令，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天24小时，啊，12个时辰。 啊，两小时一个时辰。 这个传统医学 正经是十二个经啊，这些经呢啊都互相呢啊就传是吧，啊传。那么脾经在这个环节当中啊，哪个时间段啊属于脾的当令呢？啊，大家想一想，哪个时间段？我们曾经说了，是吧？五点到七点你要接大便，这是告诉你什么了？叫大肠经当令。啊，我们又告诉大家了，是吧？早点要早吃，啊，早点一定要吃好，就是七点到九点，胃当令，啊，胃经当令。啊，我们建议大家是七点半吃早餐，是不是啊？那么脾呢，脾是九点到十一点。我们为什么讲这个？讲这个跟实际意义有什么？就告诉大家，脾不好的朋友啊，你是吃药，哎，这时候是吧？你吃什么时候吃？开脾经的时候吃，那效果跟别的时候吃不一样啊。现在扎针也是，是吧？就那着，是吧？这个流注啊，十二经的这个流注，四五流注啊，哎，来取经取穴，哎，得到的效果事半功倍啊。再从实际来说，啊，有的人不吃早点，最后啊到了十一点钟会怎么样啊？你看，出现浑身无力、出虚汗、心慌、站不住了，是不是？就是你没有吃东西，它生什么呀？它没得可生啊。这没的可生，它供应不上身体营养，所以你就浑身无力，就是心慌出汗。哎，所以我们又把这个啊，肺经循行当令啊，在十二个时辰当中，什么时候是吧？哎，那就是上午的，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所以吃早点非常重要啊，因为你吃了早点，它会那什么呢？啊，胃去受纳。然后呢，脾呢去运化，去运化生什么呀？运化以后把这个精华的东西，水谷精微嘛，就是营养的东西啊，供应我们身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哎，让你有精神充沛。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好了，讲了十一个问题。好，朋友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之下，数万盟军官兵猝不及防成为战俘， 他们是为了活命才放下了武器，可是这却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历经数千公里残酷跋涉，战俘们为何会被押运到沈阳？而在日军的战俘营中，他们又受到怎样非人的虐待？ 活着的人仍然要面对无止境的煎熬。 一张图纸揭露了日军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战俘们又如何对日军的计划进行反击？ 他们手无寸铁，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

顺道重游了皖南地区。不论本诗究竟写于何时，从诗句中的含义上看，这都是一首偶然之作。诗人在游览了泾县著名的大兰山后，偶然路过七林渡，意外发现此地景色宜人，油然而生了一种渴望与友人一起分享美景的心情，一挥而就此诗。诗中这样写道：西行经过大兰山，向南来到七林渡，水中倒映出蓝色的天空，林间的烟雾宛如一片白色的丝绸，河水浪花滚滚，波涛汹涌，激起水潭中的水花仿佛星光，声音又好像龙在发出长吟。高耸的岩石上有柱公栅，还有突兀而起的沉焦的木，矗立的山岭和明媚的青川让我频频回顾，思念万夫子如同想念古树中能解人饥渴的琼树。何时我们能一起目睹这清丽的景色，一起来吟咏欢乐的诗句呢？李白诗中所提到的七林渡，位于今天安徽省泾县西南的张渡镇，长江下游的支流青弋江流经此地。在唐代时，这里沿江两岸生长有大量的漆树，故而得名为七林渡。如今的张渡镇已经成为安徽地区极负盛名的古镇之一。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种特有的古代民居——吊洞阁。这种建筑修建在张渡镇紧邻青弋江的一侧，房屋通过木质的柱子被悬空架高在江面上，江水从房屋下方滚滚而过，房屋沿江绵延一二华里，极富江南水乡的情调。由于这些房屋一户户紧密相连，所采用的木质柱子数量有近千根，也有人形象地将它们称作是千条腿。如果从青弋江对面观看，青瓦木屋绵延成片，仿佛一张木牌漂浮于江上。到了夜晚，家家点起灯火，灯光倒映于河面，形成一种水上水下万家灯火的景象，两者相互辉映，十分壮观。抛开极具观赏性的民居建筑，只看张渡镇周边的山川风景，它在整个泾县乃至安徽省内也称得起是名列前茅。这里的湖光山色甚为优美，水中倒影，瀑布奔注，泉水清澈，山峦空清，难怪李白目睹此情此景会急切地渴望与好友共同分享，可惜好友却不在身旁。既然如此，就将美景化作文字，遥寄给他去自行想象吧。西经大兰山，南来七林渡，水色倒空清，林烟横积素，漏流西吞西，踏浪静奔注，潭落天上星，龙开水中物，遥掩柱公栅，突兀沉焦木，岭峭分上干，川明绿回顾，因思万夫子，解渴同琼树，何日渡清光，相欢永佳句。